change， 你的呼吸让我如此的着迷，像海风迎面来袭，那就请你解开我的孤寂。 Baby I will never change， 你的鞋里就是疗愈般美丽，把我的梦交给你，我会永远停在你的这里，你这里。 这首歌呢是由 Korsak 胡梦舟演唱的 Boy Anchor， 歌曲围绕着承诺啊这样的一个主题展开，灵感呢也是从纽约二人组合 Fly By Midnight 歌曲 Tomorrow 当中产生。 Korsak 胡梦舟啊重新编曲和填入了中文歌词，这首中文版改编曲独具胡梦舟个人的特色，歌词唱出细腻的温柔，在深情处表达出真诚炙热的情感，一份厚重的承诺是对爱情、友情、亲情的付出，陪伴也是最长情的告白。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开始今天的资讯，由中央戏剧学院出品的音乐剧《家》将于今天下午2:30和晚上7:30在西城区天桥剧场演出。这部音乐剧呢，被列入2015年教育部文化产业专项、2018年教育部原创文化精品推广行动计划。剧本原著由著名作家巴金创作，主要讲述20世纪20年代的家，四川一个大户高家，长房呢有3个儿子：高觉新、高觉民、高觉慧。五四运动之后啊，他们受到了西方文化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但命运呢依然受到中国封建思想的束缚。其实剧中的这个所谓家，远远超出了家庭的概念，成为当时专制、封闭、腐朽社会的一个缩影。成为戕害生命灵魂的地方，也是当时许多青年背弃旧家庭投向新生活的一个精神旗帜。再来关注下一条，最近由胡一博执导、张磊、锦鲤、严萌萌、杨宁担任配音的国产科幻动画电影《冲出地球》正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这部影片讲述了在未来世界啊，地球在天强计划统治下实行全面禁飞，唯有主角麦当坚信冲出去才有未来的故事。影片作为国产动画电影在科幻类型上的首次尝试，表明动画电影正在探索一个新的方向。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由旅行指导丁丁、王婉平编剧，刘涛、杜淳、李念、王元可等人主演的电视剧《我是真的爱你》正在北京卫视播出。这部剧呢，讲述了身份背景不同的三位女性，面对生育压力、面对事业、面对家庭，分别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最终，三个女人各自成长、突破难关，实现自我价值，迎接自己的幸福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一起来听一听由刘涛演唱的电视剧片头曲《单程人生》。 世上最懂我的那个人，哪怕需要用一辈子去等。也许这只是人心固执不懂事的天真，可人生啊，是不能回头的单程。也许只是我任性固执不懂事的天真，可人生啊，是不回头的单程，没有剧本。 这首歌呢是由刘涛演唱的《单程人生》，我们继续关注资讯。由程子瑜执导，程志超、马华干联合执导，迪丽热巴、龚俊主演的电视剧《安乐传》将于近期播出。这部剧讲述的是啊，晋南安乐寨大当家任安乐啊，迪丽热巴饰演的与太子韩烨之间虐心又感人的爱情故事。另外一条资讯，由优酷推出的一档街舞选拔类真人秀节目《这就是街舞四》将于近期播出。这一季将由王一博、韩庚、张艺兴、刘宪华来担任明星队长，让街舞陪伴大家度过火热的夏天。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一起来听一听啊，《街舞精神》这首歌啊，在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当中，这首歌经常都会出现。那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是什么节日？八一建军节嘛。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些深入人心的军旅剧，感受中国军人的铁血热情吧。 不是，还有很多事情没做，绚烂的世界存在那么多的诱惑 But I 这次为自己做个选择，用最简单的方法诠释自我、yeah。扬起头，放下所有负荷，用肢体动作让你了解我的独特。沸腾的灵魂在我体内住着，哪怕人山人海之中，你看我是最酷的那个。挑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踏上舞台那刻才能叫我斗志气发。让我点燃这根火把，用那光芒填满梦想现实间的落差。我的队友们都在我身旁，这时的舞姿给我最纯粹的力量，胜利的渴望在我身体蔓延滋长，相信自己就能有最大的希望。这就是街舞，为自己而舞，不需要装酷 I say hey。 这就是街舞，为自己而舞，不需要盲目 You say hey。 这就是街舞，我停下脚步是为了加速 I say hey。 这就是街舞，当我站在聚光灯下，你知道应该跟我说 hey。 这就是街舞，为自己而舞，不需要装酷 I say hey。 这就是街舞，为自己而舞，不需要盲目 You say hey。 这就是街舞，我停下脚步是为了加速 I say hey。 这就是街舞，当我站在聚光灯下，你知道应该跟我说 hey。 这首歌曲叫做《街舞精神》。其实说到精神这个词，在中国有一种精神是让人可望不可及的，那就是中国军人的那种精神。今天是八一建军节，祝愿全天下的军人们节日快乐。其实这么些年来啊，军旅片也是一直活跃在电视荧屏上，可以说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其中经典作品之一当属由李幼斌主演的那部《亮剑》了啊，李云龙这个铁血硬汉似乎已经深深地印入了人们的大脑深处，而且至今在网络上也是热度不减。提到《亮剑》，这是一部战争题材的电视剧，由陈建、张前执导，李幼斌、何正军等人主演，2005年9月的时候在 CCTV1 首播。我记得在往后的很多年里，一直也是被各大卫视是重复放映。如果你现在打开电视机翻看电视频道啊，没准还可以再刷到这部电视剧，因为实在太经典了。 它主要讲述了革命军人李云龙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历史时期，军人本色始终不改的故事。2013年，《亮剑》上榜，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决定向全国青少年推荐100部优秀影视片的队伍当中。这部剧中的主人公李云龙可以说是传奇啊，非常的传奇。在他的独特战术指挥下，骄横的日军山崎大队全军覆没。接着，李云龙会同国军358团团长楚云飞，闯进了日军重兵防守的县城，守备部队的全体军官也在这次袭击中丧生。李云龙和楚云飞在晋西北因此是名声大噪，李楚二人也是惺惺相惜，成了朋友。时间来到1941年的冬天，李云龙啊率领弹尽粮绝的独立团在野狼峪伏击日军，用冷兵器全歼日军两个中队。抗战胜利，李云龙、楚云飞二人又重逢在淮海战场上，这一次交手双方险些同归于尽。后来抗美援朝爆发，李云龙屡屡向上级打报告，要求带兵赴朝鲜作战。他的请求不但没被批准，反而接到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通知。他带着情绪去了南京军事学院报了到，在南京军事学院啊，他由强烈抵触到虚心求学，这是李云龙从野战经验到完成军事理论系统化一个重要的转变。而且在毕业答辩上，他结合自己的带兵经验阐述他的亮剑精神，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这便是亮剑精神，也是李云龙一生的写照。李云龙这样的一个人物啊，他可以说性格非常的鲜明，几乎没有文化，性格非常的粗暴，爱说脏话，但又极为豪迈，而且善于指挥，拥有超乎常人的作战想象力。性格呢直率粗糙，没有掩饰，身经百战，性情暴烈，在拼杀当中，在为战友之死的复仇中，表现出一种铁血军人不计生死要压倒一切的霸气。他的队伍在他的带领下也感染上了悍不畏死勇往直前的气势，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李云龙啊曾经对他的士兵说过，我最喜欢狼，他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更可怕，就连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我希望我的部下们也能变成狼，一群有着共同信念的群狼。我在想啊，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行业，它需要一种霸气，一个坚定的信念，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我们先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乐观的精神面貌可以感染一个团队。拿破仑曾经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李云龙啊，先就战士士气进行调整，实践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们在装备差、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凭借全军的士气，力求解放全中国的信念，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李云龙啊，是一个喜欢用事实说话的人，他凭借着多年的作战经验，率领士兵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他的能力令所有人为之甘拜下风，就连敌人听到之后他都要打冷战。总之，李云龙所阐述的亮剑精神，岂是我们要敢想更要敢为，即使是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中国军人的这个形象啊油然而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亮剑的主题曲《中国军魂》，再次感受一下中国军人的那股热血吧。 这首歌是《中国军魂》。说完了李云龙团长，有句俗话叫“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我们知道一位优秀指挥官的重要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位优秀的士兵吧。他叫许三多，相信大家对这个名字啊很有印象。没错，他就是《士兵突击》当中的男主角，由演员王宝强饰演的许三多。《士兵突击》呢，是一部由康红雷执导，蓝小龙担任编剧，王宝强、陈思成、张译等人主演的军事题材电视剧，于2006年12月在中国内地播出。这部剧讲述了一个农村出身的普通士兵许三多的成长历程，不抛弃，不放弃，最终成为一名出色侦察兵的故事。2013年，《士兵突击》也被列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100部优秀影视片。金戈铁马，斗志男儿，士兵的精神世界丰富而冷峻。一个有着性格缺点的普通农村孩子，他单纯而执着，在军人的世界里摸爬滚打，因为他的笨让全连队受累，因为他的认真让全连队为之感动，因为他的执着让全连队战士为之骄傲。虽然他家的祖屋在爆炸声中变成了一堆瓦砾，却无法阻止他坚毅的军人步伐。善良的怜悯并未使他忘记军人的职责，追捕毒贩，他在种种困境和磨难中百炼成钢，他就是许三多。其实呢，这部剧表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个人的人生。许三多和成才、石金、元朗那些战友们在各自的生命里，在各种好的坏的抉择中不断成长。正因为这种生活的群像式创造，才让我们读懂更多关于生命的意义。正如你我的人生旅程，总有人意外闯入，产生浓厚情谊，又伤心告别，分分离离间啊，我们不能改变多少，但至少可以珍惜，不抛弃，不放弃，好好活就是有意义，有意义就是好好活。电视剧当中啊，没有太多令人紧张窒息的戏剧性情节，也没有太多让人眼花缭乱的镜头和血腥的场面，但那略显朴实的细腻和激情却让人感悟良多。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勇者胜》。 动地动，从未潇洒， 子弹填满弹孔。 知道生活中的真理。空气里面到处都是科技，但最原始的冲动却被锁进抽屉。不要走向虚拟的阵营，不要变成没有思想的数据儿童，快去找回你失去的力量，你可以坚定的走在命运钢丝绳上。不要忘记你曾经的梦想，别轻易放开它，它是你的信仰。 这首歌曲呢是由孙楠演唱的《勇者胜》。上面我们说到的都是从个人的视角去谈单个军人的形象，最后跟大家聊的这部剧是从中国军人这个群体去展现他们的热血形象，那就是由郑方南和石伟联合执导，王志文、许晴、侯勇等人主演的当代军旅剧《DA师》。讲述的就是军区为打赢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而组建一支多兵种合成的数字化战役师的故事。为了打赢未来战争，东南军区组建了一支多兵种混编的合成作战师，代号 DA 师。这是一支啊带有试验性质的王牌师，他对每个渴望建功立业的军人都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师长人选成为上下关注的焦点，吴亦文、赵子明两位候选人志在必得，使出浑身解数，却被受命选将的中元年副司令无情剔除。特种部队大队长龙凯峰在应对了一连串的怪招、奇招和险招之后，意外地引起了中元年的极大兴趣，龙凯峰被任命为代师长。种种困难和矛盾也随之而来，一波三折，有分歧和冲突，更有理解和支持。就在龙凯峰和他的 DA 师逐步走向成熟之际，却又突然被免职。赵子明愤然转业，在经历了短暂的茫然和阵痛之后，军人的品格支撑着他重新开拓自己的人生之路。可以说这部剧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拓展了军旅题材，把现代战争下高科技和人才的竞争作为军事改革的大主题来展现，大气磅礴，富有现代气息，塑造了一批具有忧患意识、责任高于一切、有血有肉的现代军人形象，同时也有着很强的可看性。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一听由歌手韩磊演唱的电视剧片尾曲《雁过蓝天》。节目最后再次庆祝八一建军节，祝愿我们伟大的人民军队建设得越来越强大。我是郝阳，代表编辑袁硕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那些生生死死，还记得那些血火缠绵，俯瞰花开花落，又见月照苍原。雁过蓝天，雁过蓝天，大喜天地间，心在旅途，心在旅途，今天冬地总无言。